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健康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陆月武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的管理话题。节目一开始，按照惯例，首先还是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一期我们了解到了北京普惠健康保是政府指导产品，京惠保是一款商业健康保险。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两款保险在保障内容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北京普惠健康保的百种海内外特药有什么样的特点。北京普惠健康保与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紧密衔接，保障对象覆盖广，不限年龄、户籍、职业、健康状况，凡是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都可以参保，特定既往症人群与健康人群形成差异化保障，实现可保可赔。同时呢，按照持续保障的目标，健康人群首次参保之后因患病成为特定既往人群，仍然按照健康人群待遇给予保障，保障范围更全面，覆盖医保目录内外和住院自付费用、医保目录外住院自费费用及100种海内外特种药品的用药费用，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抗大病风险能力。京惠保没有和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衔接，仅是保障健康人群，特定既往人群不在保障范围，保障参保人员部分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和17种特药的费用。北京普惠健康保百种海内外特药有什么特点呢？北京普惠健康保将100种海内外特药纳入保障范围，其中25种国内医保目录外特药聚焦本市参保群众高发肿瘤病种，暂未纳入医保目录内的药品包括治疗1线到4线用药，真正惠及带病体，让有需要的参保人用得上。75种海外特药是指没有在国内上市的国际创新药品，患者不出国门便可以同步使用到世界上最新最好的药品。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陆月武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再一次欢迎一下陆主任，您好。 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高尿酸血症的管理哈。可能您已经知道了，这个痛风发病其中有一个基础的这个就是高尿酸血症哈。 是的， 高尿酸血症的这个确诊是不是我们抽一管血就基本上能够确诊了？ 是的，就是晨起的空腹血， 嗯， 然后我们经常说的生化或者是肾功能这里边就有血尿酸这个指标， 嗯， 它一般有个正常值，男性和女性不一样， 嗯， 男性呢416微摩尔每升， 嗯， 就是以下的都是正常 的， 超出416就是异常了， 嗯， 女性是357， 嗯。很多人对这个高尿酸血症不以为然，就是因为我查血发现我这个数指标异常，但是我身体上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我什么症状都没有。 是，因为是我们统计过， 嗯， 高尿酸血症的人群里边只有15%的人会发生痛风关节炎，就大家说疼得走不了路下不了地的那种， 嗯， 其中的那一部分呢它其实不发关节炎，但不发关节炎是不是就不需要处理的？也不是，因为心血管的那些专业的大夫做过一些统计，他认为高尿酸血症如果高于480长期， 嗯， 甚至是高于540这样的，那么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高危因素， 独立高危因素， 独立的高危因素就是说单一这个项目就会使得你的心血管病的这个疾病风险增高的， 嗯， 所以就是不是你不发作痛风关节炎 你的高尿酸血症就不需要管理和处理。 嗯，而且昨天您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痛风发作，可能还会出现类似于比如说肾脏今后会受到一些伤害，可能等老了。 我只说了心血管，他们做过统计， 对对对， 其实就是肾脏痛风尿毒症的，在他们尿毒症透析的病人里边也有那个专业统计过，他其实有的甚至是高达他那个透析室的那个尿毒症透析的这种患者，有高达三分之一是跟高尿酸有关的，所以就是这个比例也是挺高的。因为高尿酸是主要通过肾脏排泄的，长时间的高，肾脏就要不停的加重工作，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功能的衰退。还有呢，就是尿酸盐这个结晶，如果在肾脏的小管里边不停的去聚集，就把它堵了，就跟那沙子一点一点把河的管道给堵了一样，就出梗阻性的肾病，甚至会引起小管和间质的损害，就容易出尿毒症。所以高尿酸血症它的危害不只说会出现痛风关节炎，我们说还有它有隐形的这种杀手会出现的损害，比如心脑血管病将来的发生几率的增高，糖尿病的发生会触发糖尿病的发生，还有就是会出现痛风的尿毒症。所以这些可比痛风关节炎要可怕多。 对， 所以一定要重视高尿酸血症的控制和管理。 所以这个一定得重视，一旦查出来比如说真的有高尿酸血症了哈，只要查出一次高，那是不是就去确诊就是你就是高尿酸血症了？ 也不是，因为咱人啊他那个调节能力很强的，你比如说你在查之前你头天晚上喝了两瓶啤酒，然后吃了很多海鲜，可能你第二天早晨还没有完全把它代谢下去，肾脏没来得及给你排出去，那这时候你是一过性的升高的，你过一段时间你再查它可能就正常了。所以我们一般说要吃低嘌呤饮食，两个礼拜以后查， 两个星期以后再查。 对，如果你要是说就是平常的饮食没有改变的话，那我们也一般是再重复一次，一周到两周或者一个月以后再重复。但是你的血尿酸仍然很高的话，那你比如说416到480之间，我们可能觉得你的危害相对是比较小的。如果你两次都是480以上，或甚至是540以上，那我们就 肯定确诊 了啊，不是说发现一次我就要处理。 嗯， 所以体检呢也不要紧张。你如果发现了你自己拿不准的话，要去找专科大夫，让他给你确定一下。我们一定会指导你再怎么样去复查，怎么把它是不是高尿酸血症这件事儿给你确立起来。 陆主任还有个问题啊，就是现在随着资讯发达，很多人也会去研究啊，就是据说这高尿酸血症有一部分患者是这个排的不够畅，就是他可能排泄不好哈。 对， 还有一部分是分泌的多，是吧？ 不是，它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从医学上分高尿酸血症，我们分三种类型，一种叫排泄过少型，一种叫生成增多型，还有一个就是混合型，既排的少又生成的多，那它肯定就是血尿酸更高了。什么叫排泄减少型的？就我刚才说了，咱们血里的尿酸有80%是通过肾脏排泄的，那你这个肾脏后来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它就突然出了问题了，本来它一天能给你排出1000那个微摩尔的这个尿酸呢，它给你排成500了。我是打个比方啊，那它就剩下有500就排不出去了， 排不出去了， 那你血里的尿酸就高了。就像我说的，就跟小学生学的那个应用题，一个 水 缸，这边是水龙头往里放，那边是一个水管往外排。如果水龙头进来的水和排出去的水是平衡的，就是它都一样的流速的话，那这个缸里的水就不会变。那你现在你把那个流出道给它堵了，然后上面还不停的进，所以这个缸的水面就会往上涨。或者说我这边缸这边是流通的，然后下流水给它流多了，它也会升高，对吧？那就是排泄减少性，就是指的肾脏排泄减少了。这一型其实占的是大多数病人，但有70-80%的病人是这一型的。还有就是升多型的， 升多的， 升多就是你的那个嘌呤代谢产生了太多的尿酸，这个尿酸比你排的那个速度更快，生成的比那排的速度更快，所以它也会升高。还有一种就 两个都有， 大概对10%左右的人，就是他自己不给你排了，他还升的很多，所以就分这么几种类型。 据说这个分型不一样，最后在治疗的过程中选择药的这个种类也不太一样，是吧？ 它是这样，就是其实呢， 不论是这三型当中的哪一型，你减少尿酸的生成，这个药都是可以用的。 嗯， 因为就是说我排的少了，我生的也少了，它不是这个水还能平衡吗？ 嗯， 然后我那个混合型的我一样，你可以想想，就那个应用题，你想想那三种情况都是可以的。它其实就是你能不能选择促排药这件事儿。 嗯， 为什么就是这么说呢？如果要是你是排泄减少型的，按道理讲80%的人都是这样，就都应该可以用促排药啊。 嗯， 其实不幸不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不是那么多人。 哦，没那么多。 至少我的病人不是那么多。 哦， 我们都要查24小时的，就是高尿酸血症或者痛风的患者， 嗯， 在选用药之前，我们基本上都要给他查一个24小时的尿酸排泄。 嗯， 那我们发现我们的病人真的不是那个，就是减少的，就排泄减少的那一型能占70-80%。 嗯， 所以有个3-4成就不错了。 嗯， 所以这一型如果他要是排泄减少的，你给他促排， 嗯， 就没有问题。 嗯， 他再排多点，他不会使得那个肾小管堵了。 嗯， 但是排泄增多型，你就不能给他再促排了，他就那个肾小管里已经有很多尿酸盐的结晶了，然后你再促排他是不是就容易堵啊？ 是， 所以我们就是选那个促排药， 哎， 就促进排泄的这个药是需要来看你的这个， 嗯， 排泄到底是哪一种 类型的，哪种类型。 但是其实你如果要是不想这么费劲的话， 嗯， 或者有的医院就他指导不了病人做这个的话，嗯，你直接给他加一个减少尿酸生成的药， 嗯， 这样相对安全， 相对安全， 嗯， 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尿酸一旦比如说你确诊为高尿酸血症了哈， 嗯， 所以这个然后又找了大夫，专业的大夫看了到底是哪种类型的， 嗯， 那是不是对于患者来说就得安心吃药了哈，啊？就是进行漫长的治疗 啊。他是这样，嗯，我们用降尿酸药是有指征的， 嗯， 医生叫指征。一个是痛风关节炎的这个患者，也不是你发一次痛风我就让你吃药，他一般是1年之内2次以上的典型发作 啊，1年里两次以上 、哦，我们就认为你这个尿酸肯定在你体内的这个高水平是长时间存在的， 嗯， 不然它不会1年之内就让你2次以上的发作， 嗯， 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得把尿酸降下来，不然的话它对你的危害就很大了。 嗯， 这是指的有痛风关节炎，还有那些隐形的， 嗯， 我不知道，你不发痛风关节炎， 嗯， 我这个只有高尿酸血症，它对我的心脏的损害，我又眼睛看不见， 嗯， 对吧？那怎么来判定它呢？一般也是我们分层管理。像416到480之间的，我们一般就通过控制饮食呀， 嗯， 改善你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像我说的那13个字儿，昨天说的， 嗯， 管住嘴，迈开腿，控制体重，多饮水， 嗯， 用这样的方法避开一切的那个引起血尿酸升高的因素， 嗯， 可能管理一下，它慢慢就能有一个很长时间的稳定，这是一个层。第二层就是480。大于480小于540这一层， 嗯， 这一层呢要看你有没有高危的因素。什么叫高危因素？就是因为它影响心脑血管，影响你的那个糖尿病， 嗯， 对吧，还影响你的肾脏， 嗯， 那就看你肾功能好不好，看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 嗯， 看你是不是有糖尿病，还有你是不是肥胖， 嗯， 有没有家族史， 嗯， 有没有用药史，有一些使得尿酸排泄减少的药，比如小剂量长阿司匹林啊， 嗯， 还有一些那个利尿剂啊这一类的药， 嗯， 如果你长时间就得用，你不能停的话，那这时候480以上的血尿酸，我们也是需要加点降尿酸药，这是第二层， 嗯， 第三层就是大于540。大于540，不管有没有高危因素，就都得处理。 就是有没有痛风发作，只要高 有没有痛风发作，有没有我说的那些高危因素， 嗯， 就都需 要， 那个， 都需 要 处理， 都需要处理了。所以就是，当然我说的这个值啊，都是就像你刚才问的，是不是一次我就用？ 嗯， 不是，我都是要排除了各种干扰、其他的那个因素之外，然后确确实实你是这么高， 嗯， 那么才会处理。为什么这么慎重呢？有人说我现在血尿酸就高了，你就给我用药呗，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我们一旦用药就是终身用药， 终身用药， 它的管理是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 哎呀， 所以就是我经常会跟病人解释啊，你才20多岁、30多岁，你不要着急用药，因为我降尿酸药和你的止疼消炎药不一样，止疼消炎药是按需服用的，不疼不肿了，维持2周我就可以让你停了。 嗯， 但是降尿酸药一旦用上，它是终身用的，所以它的指征就非常的严格，甚至国外有一些人认为。比如说大于540的这个血尿酸， 嗯， 他认为他做了那个大量的循证的这个收集的资料分析， 嗯， 他并没有发现说我处理了和不处理它中间有这个差别。 嗯， 但是呢我们有一些医学专家也在分析这件事儿，可能他观察的时间还不够。比如说你观察了这个界限是多少， 嗯，对， 你这病人纳进去的是5年10年。 嗯， 那15年呢？20年呢？ 嗯， 对不对？现在人越来越长寿， 是 你现在5年10年没出来，10年20年你还不出来吗？ 嗯， 所以有时候管理一下， 不见得是坏处 、嗯、 对，但是这个管理呢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不能两头 分化有的着急的不得了恨不得你马上用药，有的就怎么说都不用药、 嗯、 请大家放心，医生是心里有一杆秤的、 嗯、 他会让你怎么用药呢，就是给你带来最大的利益 最小的伤害 最小的风险、 哎、所以说到您刚才说的这个长期用药，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因为有些比如说挺年轻的男性哈，他说哎呀陆大夫我这个吃多长时间能好我吃多长时间能去根，就经常比如说以为是吃个几个星期一两个月， 对、很多人他其实能好、他的好的理解就是说、我现在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你看我也不疼，我血压也不高，我也没有糖尿病、我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还让我吃药呢，就这型病人是最不好管理的。你比如说他很胖，他又高血压又糖尿病、然后他又有一堆的那些不舒服，然后这时候你来跟他说就相对比较好管理，就像你说的、又年轻身强力壮的、得了一次痛风又没有其他的不适了，那这时候呢其实医生也不是说就非得给你用药，他也会给你综合判断、就我刚才说的那些分层啊，还有你有没有那一些高危因素、然后再结合你的血尿酸的变化的情况、那时候我们一定会让他定期的来复查、定期复查，有的病人说我啥事儿没有，你老让我看你是不是又要那个有自己的什么想法其实不是，你来你是告诉我你这一阵儿有没有发作、然后你的血尿酸的水平有没有变化、然后我才能给你判断出一个你以后的这个预后是什么样的、你是慢慢是会往那个比较高危的这种危险走啊，还是你就往比较好的这种方面走了、如果往比较好的方面走我一定会让你继续观察的、如果你要是往不好的方向走了，那我一定要给你干预一下，我不能看着你出问题，对吧？ 所以陆主任，这个长期的治疗哈，人应该定期随诊哈，及时的去跟大夫沟通，是吧？ 对、 是吧？ 慢病的管理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甚至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啊，甚至一些饮食起居的这种管理，我们现在慢慢的各个专业都在做那个慢病管理，还有护士的一些指导，这些都在做。所以大家千万别把痛风归到一个。就是一个急性病里边，我昨天的那个节目里也说了，它发作是一个 急性的， 但是它的管理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因为它管理的是血尿酸，不是管理的是你的疼痛。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陆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人其实挺奇妙的。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啊，很多人有一部分人会说，哎呀，生活还是要一定的质量的，生活质量很重要。所以有些人呢，好喝个啤酒，好吃个海鲜，他会跟陆主任说，哎呀，陆主任这样吧。我依从性特别好，您开的药我肯定按期吃，一顿都不落。但是我那个啤酒啊、海鲜呢，我也希望能享受。就是您有没有这样的患者？ 这个有，大多数那个患者会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他说，如果你这不让我吃，那不让我吃，我就没有生活乐趣了。尤其是痛风再合并了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不吃的东西和痛风不吃的东西，有时候是 不交叉的， 不交叉，就几乎什么都不能吃了。所以病人就觉得很痛苦。但是这样啊，痛风呢，现在对饮食呢还是相对放的比较松了。就急性发作期，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允许他吃，只是让他限量，只有那个高嘌呤和极高。漂亮的不要吃了、然后咱从管理的层面来讲，如果你能让血尿酸长期达标的话，比如说你两年你的血尿酸没有痛风时的你能低于360，有痛风时的你能低于300的话、而且把痛风时都完全溶解掉的这种前提下，其实我是可以把你暂时当一个正常人来对待的、为什么呀，这样的话你就是比如说你血尿酸长期水平特别低，你吃一点高嘌呤的饮食，虽然你自己的那种代偿啊和正常人还是不一样，但它冲击到那特别高的这个点是不是就几率会低啊、所以偶尔的我会说允许你放纵一下，就你可能是不会出问题，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把血尿酸管理的比较好，而且时间比较长了，然后我才能让你 才能够这样。 对， 它那个360是一个界限，就是溶解为这个尿酸盐的这个界限，是吧？就是、 不是，它是这样 啊， 超出男性超出416就一定会溶解。 哦， 但是我们为什么在它那个溶解度之下再低一个坎儿呢？再低一个坎儿就是给你留出那个这个空间来，就是你吃一点或者其他诱因引起的高一点，它不至于马上就吸出结晶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的人说我都低于400了，你怎么还说我没达标啊？我们不是说低于400就达标，就是要让它低一个台阶儿。低一个台阶儿，你有任何一个诱因上到这个台阶儿的这个台阶儿是不容易出问题的。再越过这个台阶儿就出问题了。如果你就刚刚在这台阶下，你稍微有点诱因，你不就在台阶上面了吗？ 所以您看，您这个管理特别严哈，就是416是个坎儿，是吧？是个台阶儿，然后360是个台阶儿，然后对于有这个痛风发作的300，可能就是个台阶儿，是吧？ 啊，不是有痛风发作，它有痛风石的， 痛风石的哈， 有痛风石，比如你有肾脏的这种尿酸盐结晶，或者是在我们的那个关节的表面， 甚至耳朵上面也有， 耳朵、耳廓，然后那个关节的表面，它会有像那个生石灰粒儿啊，那个灰白色的这种结晶，我们是为了溶解它的。你血尿酸只有低的比较低的时候，你看咱们中学学那个就是饱和那个就结晶和溶解状的这种动态平衡，就是任何一个平衡被打破，它就会往这个方向走。 是， 所以你如果血里的尿酸降的特别低的话，结晶就会崩解，然后它转到血里边给你排出去。 嗯， 所以我们尿酸降到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溶解尿酸的。 嗯， 就是你长的那个尿酸盐结晶不必去做手术。 嗯。 我好好治疗， 治疗 溶 解 掉。所以我说的是有尿酸盐结晶，有痛风石的， 有痛风石的。 所以我是要低于300，没有痛风石的，我不需要溶解你的那个结石，已经溶解你的痛风石，我就低于360。低于360就给你富裕出那个 富裕流失。哎，这可能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啊，不同的管理方式、啊、 不同的病人、 哎、 我们都是分成的、 嗯、 所以不要说啊，我那哥们儿什么的他怎么就不吃药，我就必须得吃药、 嗯、 他那么低于360就行就达标了、 嗯、 我 为 什么就得低于300、 嗯、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嗯、 还得看你有没有合并症的。 哎，个性化管理， 个性化 是吧？ 个性化的， 哎， 对， 这个可能需要一个慢病管理哈。但是我觉得陆主任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病人，他真是2年都低于360了，然后他可能也觉得自己生活当中没什么太大影响了哈。 嗯， 那他还会长期吃药吗？就是 会的、 啊、 因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找着这个引起血尿酸升高的这个根源到底在哪儿了、 嗯， 就是铲除不掉这个根儿，这是所有病人期盼的。 嗯， 就说你一刀给我铲下去，就没有就不从此不再会血尿酸升高了。现在全世界都没有研究出来到底是从哪儿就把这个根儿给铲了，所以我们的那个叫慢病管理是需要终身吃药。就跟那个血糖、血压升高一样，现在我不能找着病因切断了，让你血压重置不太高了，所以我就永远用药压着你，高了我就给你降下来，对吧？我们高尿酸血症也一样，所以你是不能停药的。你正常是因为我用药给你压 下来 了，我要不用药压着你就高、 哦、 而且你是日活也越来越高的。但是呢，2年以后呢，我可以酌情给你减量、就是像打仗似的，原来敌人特别多，我就派特别大的兵力去打他，然后我把他打得差不多了，小股部队我就派少一点的兵力去看着他、然后呢到最后就是零零散散几个兵敌人了、那我就很几个哨兵在那看着他就行了、所以就是我们会一点一点往下减，但是这个减的这个过程呢就特别需要病人的依从性好。 哎，听大夫的， 他一定在我的严密监测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2年。我有的病人啊，就是2年甚至3-5年了，我说你这个一直都挺好，我试试给你减减吧，减了半片药，比如说别嘌呤减了半片、或者减了一片药，减了一个月血尿酸夸就上去了、那你就不能减，他就说明他就得三片药维持着、他那个敌人就永远也打不完、他就老那么多。但是有的人呢就是我减，哎，甚至就是比如说菲布斯他原来吃80毫克的2片，减到60，减到40，甚至30，减到20都可以了，甚至一个星期吃2个半片，40毫克都可以，也有这样的病人。那就每个人也不一样，你要想安全，就是我给你减下来不回 头，那么高、 不再翻回来，胡汉三不再杀回来，那你就一定要在我严密监测下，我一看不行了，我会给你维持住，不让你再往下减。 高尿酸血症现在目前来说，全世界没有找到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就我们就得慢病的来好好管理， 管理哈 啊。也非常感谢陆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希望能有机会常来，多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没有问题，我很高兴来。 好，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